大家好，我是快必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你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好啦，翻嚟第三节啦。刚才咧，我讲咧就话呢个世界其实都系没有比谁更高尚嘅，谁也不比谁更高尚，应该更加准确咁讲就系。我就发觉，原来大家都系同一个湛江文化出生嘅人咧，都系有相类似嘅一个体验。 嗯， 因为咧喺圣诞嘅时候，你知大家冇嘢做啦，就通常都系夹住个 now 同埋 cable 嘅新闻不停喺 roll 啦。 嗯， 咁俾我睇咗一段，哇！我真系笑到碌底。即其实应该唔应该笑嘅，应该感觉到其实大家都有啲羞愧。 嗯， 就系呢个台湾嘅一间中学就叫做复光中学。 哦， 哇！我睇完之后我都打咗个突。咁咧就台湾嗰边引起非常非常之大嘅争议啦，因为你复光中学喺其中一个巡游活动里边，虽然系 唔系佢应该系嗰啲 cosplay 嗰啲咁嘅嘢之类的， 有啲创意，一个巡游啊，即系当一个游戏。 巡游哦，巡游 ，OK。 咁咧就点样出事？咁点样出事咧？不如我哋播一播，即系嗰段片，睇睇大家点样评价啦。 扮演纳粹还行李，学生变装秀保争议。昨天新竹广福中学广告设计科举办了一场 cosplay 变装活动哦，中国三国时代草船借箭，不错不错。嗯，英国女王和禁卫军游行，很好很好。哇，纳粹德国和虎式战车，太离谱了吧！你们哪个不挑，偏偏挑了在二战期间象征着希特勒恐怖独裁政权以及迫害屠杀犹太人的纳粹，这摆明就是要起争议啊！ 没有起争议的。 有些人认为这只是学生的成果展，不用太过认真。不过在公开场合的这么敏感的装扮还上传到网络上，许多人还是认为不妥，校方如此回应。 他没有这样装扮，我们知道他没有鼓励杀戮，我相信小朋友会有点失望，但是所以我才会讲说，因为借着这一次当做一个机会教育，我们觉得真的也应该正视一些历史上的问题。 马东新新闻报道。 唔係，即係我嘅意見係咁啦。即係如果你話，嗱，其實納粹嚟講咧，點解會吸引到僆仔係去模仿咧？第一，其實納粹其實係有一樣嘢好成功嘅，其實咧，真係佢哋係揾到一班 designer 咧，係設計嗰啲軍服嘅，其實係。 係啱想講。 所謂納粹美學咧，其實真係佢有佢自己固有吸引力嘅。你如果你睇翻 eBay 咧，即係有時哇，我最近都想買皮褸啊，我見到咧，即係如果你專登去想揾，嗱有啲人話我想買有納粹特色嘅一啲皮褸，但係我唔。但系你 eBay 你唔会即系有个标题俾你睇，喂 ，Nazi Germany 即系呢个leather jacket 咁样唔会啊嘛，咁所以佢好蛊惑嘅就系话会系WW2 咁样样，二战时期嘅德国German style 嘅 military 呢个 leather jacket 咁样样嘅。 喂，头先我哋睇一段嘢咧，即系除咗话即系因为佢吸引人嘅地方系在于即系佢件军服 系。 就令到人觉得啊，着军服原来好型嘅咁样。咁但系 而德国系特别有型， 而佢嘅最后嘅结果咧，喺呢一段嘅新闻里边咧就冇讲嘅。 系 第一，以色列同埋德国提出严重嘅抗议 啊， 即系德国在台协会啊，德国呢个以色列在台嘅协会啊，提出严重嘅抗议。 嗯， 跟住咧，蔡英文咧系先系谴责。那个学校，喂大佬啊，你睇唔睇头先个校方系点样回应啊？佢话俾啲学生去正视一啲历史嘅事件啦，这个都系咩创意一部分啦，即系我帮佢诠释埋添啦吓。喂，大哥，你知唔知道你呢个系好伤害人嘅感情？ 嗯， 喂，如果你呢样嘢发生喺1930几年，啱啱即系纳粹德国崛起嘅时候。梗系冇问题啦， 冇问题 系咪？嗰阵时候佢都未即系。采取呢啲咁嘅恶行嘅时候，但系当佢采取完呢个恶行，变成一个历史嘅教训，你就唔可以攞嚟玩噶嘛？你以为咁样嘅巡游，我仲听到啊，话我唔知真定假，喺坦克车嗰、那个系阿 Sir 嚟噶， 哦系咩？讲阿 Sir 嚟噶， 我听到咋？ 哇！我吓咁严重， 佢自己玩埋一份啊，咁啊黐线咗啲。 喂，同埋你都会作为 mentor 又好 ，instructor 又好，作为 teacher 都好。喂，学生做嗰个习作，做嗰个功课，你应该系会有啲基本嘅认知噶，系嘛？所以后尾个点解个校长要辞职啊？因为政府作出个好快嘅回应，因为你已经变成一个外交嘅风波啦，已经。你谂下，德国同以色列都。即系提出严正嘅抗议，唔系严正嘅交涉，系嘛？抗议话喂，你大佬你唔可以咁玩呢啲嘢嘅。喂，我都讲过好多次喺呢个节目里边，呢啲系踢波嚟嘅。你谂下嗰啲球员喺度玩入咗波，嗰时候嗰个迪肯尼奥整个纳粹嘅手势，即刻罚你几万磅，跟住停赛成个礼拜两三个礼拜，大哥。喂，呢样嘢系唔可以乱嚟嘅。你翻翻去香港嘅情况，所以话谁也不比谁也高尚咁解。喂，你香港，你一讲支难嘅时候，唔好解释啦。你唔好攞孙中山嚟讲啊，你唔好攞呢一个嘅当年民国嗰个年代咧，啲人对支难嗰个感觉系点啊？李香兰嘅嗰套戏叫《支难之夜》啦。当年直情系戏名添啊，但系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有啲嘢象征背后嘅政治含义系乜嘢嘅时候，代表侮辱，代表呢一个嘅屠杀，我哋就要唔可以再用噶嘛？喂，大家都要醒爬醒水噶嘛？日本政府都唔敢用啦，喺官方嘅层面，后期连民间嘅层面，除咗一啲极右嘅组织系用之外，系冇人再敢用啊。尤其是德国人，今次德国人呢同呢个以色列咧反应一样咁快，好容易理解嘅啫。以色列大部分系犹太人，我俾你搵咗喺集中营，又放毒气，又即系残杀。德国佬，我后屘我睇翻一段历史，就都喺网上嘅啫。有一个叫做唔知道黑猫嘅老师讲啊，佢话点解德国人对呢一个二战系咁大嘅反省？佢话其中一个原因就系咧，当德国慢慢系打输咗呢场仗嘅时候咧，无论苏联嘅人。同埋呢一个嘅美国人咧，或者系盟军咧，系冲入去呢个德国嘅时候，当时咧嗰啲德国嗰啲士兵咧已经系要全部后撤啦，咁啊放弃咗好多集中营，咁边个去管理咧？咁样揾翻你啲德国人搞啦。佢啲德国人去到打一个大突啊，吓乜？原来我支持嘅政府系做啲咁嘅嘢嘅，大哥，所以佢后期。佢嗰个悔疚咧，同埋佢嗰个嘅即系感觉到自己羞愧咧，系有原因。 系啊， 所以今次即系台湾又好，即系香港人又好，即系攞呢啲咁嘅禁忌嚟冲破咧，唔代表你有创意，唔代表你咁样系即系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啊，亦都唔代表你即系独排众议。而系在于你系代表你对历史嘅无知。 系。 同埋对民族嘅不尊重。我点解特登今日死都要揀呢个 topic 呢？你话过咗几日啦，已经其实呢件事发生已经十月中嘅时候㗎啦，已经。喺台湾。 你系咪好愤怒呢？系咪？ 我唔系好愤怒，我觉得即系大家点解要重复犯呢啲咁嘅历史上面呢个错误。明知嗰个陷阱嚟。 你仲要嗰个学校嚟大佬。 你学校嚟㗎嘛，跟住啲家长同 defend 啊。帮嗰啲细路，即系佢觉得。复光中学佢作为学生嘅家长，俾人咁样闹法系唔应该。 系即系 stop 嘅呢个系要。 系咪？当然你话政府系咪有责任？梗系有啦。阿哥，个政府你惩罚话减低唔知几多钱嘅资助都冇用噶啦，话要调查会惩处都冇用噶啦。所以后期咧，蔡英文再公开咧道歉同埋嗰个解说咧，我系心悦诚服的。即系你呢个就系一个民主嘅政府，当然民主政府唔可以确保啲人咧系唔民粹，同埋咧系唔会违反人权，因为大家觉得好玩嘛，大家有自由啊嘛，系咪？咁咪乱 Q 咁嚟咧？后期佢发嘅声明就系话，其实呢个都唔系啲小朋友嘅责任，呢个系我哋作人、 蔡英文讲嘅， 作为成人咧系一个好大嘅责任。 系咁，所以其实个校长其实佢负翻呢个责任系好正路嘅。 喂，咁你梗系所有嘢都系反求诸己先噶啦。你有乜嘢？点解有时我话香港咧，即系行路打倒褪嘅，就系港鞋同港女逻辑嚟噶嘛？永远就系将嗰样嘢摆咗人哋身上嘅时候， 咁咪覺得自己可以解脱咗自己嘅困境之餘，仲可以為自己開脱咯。 嗯、 喂，同樣道理，如果你個政府話屌關我鬼事啊，嚇、嗯啊！喂，全個台灣有咁多間中學、 嗯， 即使我有教育規例都好啦，咁佢出咗事，佢太得 Q， 咁唔通禍禍我咩？喂，但係蔡英文今次雖然你話民望喺過去嗰三個月即係十級以下都好， 嗯、 喂佢都講咗少少人話， 係， 喂其實真的我哋都有責任噶。喂，同樣道理，青年新政講支那點解？你估成日嗰兩個癲雞係咪？唔係唔好咁講人哋啦，係即係嗰兩條靚仔靚妹啊！喂，係因為我哋成個 culture 喺過去嗰兩三年嚟啊！一見到呢啲大陸新聞就發咗狂咁去鬧人哋啊嘛！ 嗯， 我見過一段新聞，我好似呢個節目都提過下，有一個喺內地嚟香港讀書，讀完書之後咧、嗯、去做壁科， 嗯， 喺太古城俾人車死咗，下面嗰啲 comments 係， 哇！我睇完之後，喂大佬啊，點嗰度都係一條生命嚟㗎，我理得佢係咪大陸人啫？佢、嗯、俾人咁樣車死咗，咁後生。喂，唔系讲啲咁嘅嘢㗎，係咪？好啦，两三年之后发生。好啦，玩得过瘾啦，屌大陆人啊嘛，蝗虫啊嘛，支那啊嘛，出事啦。当个政权要玩你嘅时候，几快就玩到你一玩到一斗都冇。所以而家冇人再理青年新政㗎啦，而成个本土派嘅招牌啊，都完全没落啊。 嗯， 因为你不断喺度以为自己冲破禁忌，因为你以为即系呢个世界旧不如新， 嗯、 就揾样都走去试下，越试你就越出事，从呢个教训。我觉得呢个复光中学嗰样嘢咧，系一个好嘅教训嚟嘅，对台湾人嚟讲、嗯。喂，老实讲，你作为一个民选嘅政府，你有咁嘅国民啊，你自己都鱼皮啦，所以你仲唔飞扑出嚟道歉咩？将嗰样嘢责任揽上身咩？人哋先觉得你大方啊。 嗯， 同埋佢顶咗一板佢啊！ 嗯， 我觉得呢个系最有意思嘅教材，喺香港同埋台湾都会发生嘅。喺香港玩支那，玩蝗虫啊，玩地狱鬼国啊，系咪啊？过去嘅日子里边，所有嘅网上嘅嘢，啲人永远都系即系将呢啲咁嘅侮辱人哋嘅国族又好，嗰啲嘢咧全部铺晒上网。 嗯， 甚至乎嗰啲变成 content farm 添啦， 系 有啲假新闻。话嗰啲人咩买个名贵手袋，跟住攞中援喺内地新移民啦，嗰啲作个假新闻，屌大家系咁 share 系咁 like。 唔系土伯，你知唔知好多嗰啲假新 闻？几难睇啊！ 嗰啲 content farm 咧，即系譬如大榴莲嗰啲咧，都系大陆人做翻咗，好讽刺嘅呢样嘢系，即系佢系为咗赚钱咧，系自己做呢啲假新闻，系抹黑翻自己嘅同胞。话呢啲人几贱格啊！你话？ 因为有 job 嘛，觉得咁样，觉得大家好开心啊嘛。 嗯。 即嗱，你话我一向虽然我啲老屎忽就冇乜感觉噶啦，对好多嘢都已经、嗯、一睇啲新闻，最多咪觉得一系即系好似你俾人车死嗰啲，觉得好同情佢啦，系嘛？即系父母养育之恩咁多年，系嘛都未有回归，就即刻即系已经过咗身，系嘛？好啦，你话即使啲新移民嚟到香港攞着数，咁我第一个反省系乜嘢咧？呢、這个制度系咪会好容易俾人立标上？咁、 嗯、 我咪要改个政策，改个制度啊？ 嗯、 或者我哋香港人系咪应该喺意识上边唔好觉得我中援好多着数啊？你试下去攞中援啦，我就唔得啦，真系对唔住，我真系做唔到啦。 唔系个 baseline 好低先得。 我宁愿去掘地啦，咁但系唔系个个好似你咁谂噶嘛？个、 嗯、 baseline 咁低，你试下咁去买餸啦。 嗯， 我睇你点样买啦啲餸，唔好以为好傻先得噶。跟住个个喺度幸灾乐祸喺度拍手掌，个人，咪、 嗯、 出咯，出事咯，咪搞到两个两个僆仔僆妹出嚟喺度玩呢啲咁嘅嘢咯，系嗰度嚟噶嘛，系成个嘅氛围啊，系培养出嚟呢一种嘅反击噶嘛，又区分唔清楚人民同政府嘅分别喺边度，咁你一定出事嘅， 嗯。唉，咁啊真係，咁啊复光呢单嘢呢，不如呢一节就算啦，咁我哋下一节返嚟我哋就讲一啲回顾嘅嘢啦，好嘛， 好啊， 十几分钟一次 咁快完，我以为你转第 我哋第四我哋第四节㗎嘛，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積極 HKPeanut.com 我是梁家杰。